爱出现那一小时，生命中第一个宝石，带一把记忆的钥匙，我想再看一次。时间在爱情中写字，第一句写的是什么？回忆是不说谎的镜子，我们终于诚实。爱从零开始，而那一秒钟已经遗失。等有一天我们的名字都换了新的壁纸，爱从零开始，测验两个人有多理智，平凡出了最初写的字，才发现刚开始多爱彼此。我坚持，宝石，带一把记忆的钥匙，我想再看一次。爱从零开始，而那一秒钟已经遗失。等有一天我们的名字都换了新的地址，从零开始，我翻出了最初写的字，才发现刚开始多爱彼此，多坚持。爱却一直没有告诉我们，哦，从第一天开始已经只拥有

小期望，未必不是天悲伤。 失你一袖，捐出一世温柔，怕会被

照常升起，在烂醉的清晨，像昨天的天真梦想，被时光损毁，再没什么能让我下跪。湮灭，黑若黄毛，迷若野草，无可救药，被坚韧骄傲，无所期待，无可乞讨，命运如刀，就让我来领教。干了眼泪，总算习惯残忍。太阳每天都照常升起，在烂醉的清晨，像早前的天真梦想，光辉，再没什么能让我下跪。我们笑着灰飞烟灭，人如鸿毛，命若野草，无可救药，被坚韧骄傲。 日子过得很辛苦，早就忘了如何寻找幸福，太多的包袱显得更加无助，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很想一个人跳舞，跟不上你的脚步，干脆就说迷了路，干脆就继续麻木，对你有没有帮助？可以笑也可以哭，不一定要别人保护，不要让现实残酷把你赶上绝路。

这只虚尘，也如花花似梦。花有花一朵，长在我心中。真情真爱无人懂，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，我放自伤最心痛。一盏花摇曳在红尘中，一盏花随风轻轻摆，怕我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我是你吻过了花香浓。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，爱过知情重，醉过知酒浓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，女人如花花似梦，女人如花花似到泪。